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光明星节之际，模范基层青年同盟委员会、青年同盟干部、青年同盟员和少年团员被授予金正日青年荣誉奖、金正日少年荣誉奖。授予仪式2月10号在青年同盟会馆举行。仪式上即传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政令号，分别向17个基层青年同盟委员会、27名青年同盟干部、青年同盟员和107名少年团员授予了金正日青年荣誉奖和金正日少年荣誉奖。